这是你们所熟悉的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艾信和孙燕姿合作的温柔。尽管它是一首名叫温柔的歌，但是我想它展现的是摇滚的内核和精神，也希望在这个周日的早晨你可以被这样的一种温柔的歌曲温柔的歌曲缓缓的叫醒，而同时告诉给你的是哈，新的一天希望可以温柔的善待一下我们自己。 Easy on me 哈 No 接下来不是阿黛尔出场，而且是阿赐。 我错了，明明就在嘴边，被你看了一眼就又往下咽，炫耀我的自尊还是缺了一点，虽然情绪也有一点，但是我的体面还没找到台阶，只好期待你先打破这局面。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这样发脾气，说真的我也讨厌那个做的自己，一时不小心触摸了的自己。你不要生气，还有需注意，这是只是会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说什么我都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听不清，不听不听听不清，需要我自己反省，不听不听听不清。 状况可不是雨时多云偶转晴，其实北京这个时候呢正处在大风的预警当中。前两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天气预报，也是告诉给我们说21号到22号这两天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要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大风降温天气来袭，温度呢可能会创下今冬以来的新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21号，11月21号星期日，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度，西北风是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空气质量方面呢，早晨的时候空气质量微凉，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会转为轻度的污染，污染持续会超过8小时以上，将会在晚间，也就是大风来袭的时候。晚间的21时再次转好，空气质量时好时坏，所以污染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早晨的时候窝在被窝里面听听好歌真不赖。 就忘了算了，放了什么都不管，给自己放个长假，随意去流浪。尽管爱完了散了，他让你疯狂，没承诺一切毁了，我能怎么样？我可不要受伤再受。 像今天啊，正在持续当中的大风黄色预警说稍微温柔一点，21号的9点到22号的20时，也就到明天的晚上的8点钟，北京大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山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9到10级，所以确实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防范。刚刚看到了好实在在7点钟之前的时候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我打开看了一下，上面显示的是世界问候日。哇，就是今天吗？Good morning, everybody! 早上好。那我确实要挨个的向这将近一年来 每到周末的早上的7点钟，就会准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卡的诸位好朋友们。今天确实要挨个点个名哈。昨天带大家以录播的方式领略了一下沪上音乐风音乐盛典的风情，也就是东方风云榜的棒音乐盛典。大概我看了一下昨天的留言，有不少朋友应该是到9点40分的时候听出来，原来戴姨她不在直播间。好，欢迎一下珊珊，好实在，张怡，沟里娃，丽丽 ，Percy Patty， 清风飘扬，静 ，Mel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洛凡一晨 ，Y， 还有夏花，小闪 ，Very 费劲儿。昨天给我发来留言的是，我估计可能这个时候他不在啊，因为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他的报道。最帅木木爸，还有以及乌糖咖啡露露啊，如果有没有点到的朋友，稍后补上。啊，午后的彩云啊，说句心里话，好的好的，就是这样哈。好，更多的互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确实是直播，在直播当中用更多的好歌陪伴你在，家里面放松休闲收听的时刻。这是一首老歌，有请 98 Degree 98度 Invisible Man。 Morning， 早上好。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I'm my own, on my own, on my own, yeah. I'm my own, on my own. 习惯了睡到日落，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嗯，我从不害怕寂寞，你总会害怕没人了解我。嗯，身边的道听途说，就把它当成一种幽默。所以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在这样一个世界问候日，没有别人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哈，旁边人还没醒呢，自己呢在被窝里面听这首歌偷着笑，也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而平时可能对自己的体重没有太多信心的朋友，在这个刮风的天气就尽量不要安排出行了。背靠背两首歌登场，我是觉得都有那种跳舞的律动感，让人忍不住。反正我觉得听这两首歌曲还在被窝里边能沉得住气的人应该不多。有请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现在我们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了，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早晨的一个梦境。其实我比较少遇到那种状况，就是我刚刚被闹铃叫醒之后，那一瞬间我正好是在做梦。我觉得这样的几率出现的比较少，所以今天早上就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醒来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刚才有很多事情在做啊，我明明是拿了一大包的一个行李，我刚刚从车站出来在等公交车，而且是在追那辆公交车，所以顿时那个时刻会觉得说脚很紧张，手在用劲儿，所以全身很疲累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朋友哈，就是你在某一天的早晨醒来也好，或者某一觉醒来也好，正好是在做梦，而那个梦境会让你非常的疲惫。

知己推翻，想不平凡又很平淡，怎么说这是一种选择困难。动态上的话题总跳舞完的场地，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耐心，来点舒服嘞，今晚来点舒服嘞，有个舒服有个累，我的脑袋很疲惫，他说来点舒服嘞，今晚来点舒服嘞，有个浪漫有个美，我的脑袋很疲惫。 怎么看想见你那部剧哈、啊、因为已经爆火了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被徐光汉圈粉，但我最近一段时间听他的两首歌曲，一个是这首苏芙蕾，还有就是前两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叫一派轻松，我突然发现他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高明并且很有实力的音乐制作人哈、啊、教会他在录音棚当中怎么来展现他个人的嗓音最有魅力的那个部分，所以怒推徐光汉最近的一些音乐作品。静说我也经常梦到点了一大桌子的菜，各种好吃的各种肉啊，马上就要拿起筷子吃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闹铃响了。今天是一个、啊、吐槽我们各自的梦境，希望可以像梦一样自由。有请汪峰，这也是我们在七点档的最后一首歌，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聊聊天。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但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但我已经告别昨日，只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的意义。你是否还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 从容，一汽丰田凌放，耀目上市，高颜值、高性能、高科技，尽享优雅从容人生。详询当地经销商。

他唱的是广东话，但是呢，很多人一耳朵就听出来了，这是 Sammy 郑秀文。没错，雪孩子带来一首 Sammy 郑秀文的老歌，叫《秋冬爱的故事》。在8:04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11月21号带你出发。周日的早上好，我是戴毅。刚才呢，我看到了一条新闻的那个标题，就特别的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就第一时间点开看了一下。他说的是为什么最近的寒潮总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来。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寒潮吗？而且呢，刚刚有一条新闻也说，马上在这个周末，全国有2/3的地域哈，2/3的国土都会被这个寒潮速冻。所以真的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下，今年下半年来发生了两场寒潮，10月14号到17号那是一场，然后11月4号到9号是一场，他们都精准的选择到了周末。所以真的会觉得说，哦，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和巧合呢？这可能真的只是巧合，是时间上的巧合。寒潮虽然不至于专门在周末来踩点哈，但是秋冬季的冷空气的发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大概看那个文章讲到的就是，预计周末这波较强的冷空气过去之后，还会有陆续的一些补充的冷空气来继续影响我国。下一波厉害的冷空气什么时候到，没有定论哈。但是至少看到的是，寒潮并不是挑选周末而来的。但如果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话，未来我们撞上极地发货的寒潮的巧合和可能性，真的也会越来越多。好，8:06继续来听歌，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可能会让你觉得说有一点不熟悉，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有请好久不见的游鸿明带来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起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晴。曾听你说真心话，灰的雨，蓝的心，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念不到，盼不到，别爱我，不让我知道。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进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晴。

can't lose any hope. Overthinking each day and losing sleep all the way. When I'm old and I'm gray, will this be how it all stays? Don't know what I can do. You might just feel the same too. But if it all came crashing down tonight, at least I had you in my life. You're the most unlikely to be the one beside me. How the hell are you even holding on? Let this be for you a toast, celebrating you the most. Who the hell am I even when you're gone? We're wishing upon the stars for me. Every reason for being here, we can't lose any hope. Overthinking each day and losing sleep on the way. When I'm old and I'm gray, will this be how it all stays? Don't know what I can do. You might just feel the same too. But if it all came crashing down tonight, at least I had you in my life. Oh, yeah. Oh, ooh. And time is taken away. We don't have all day. So hold my hand and let's both know the way. 'Cause I know we'll be just fine. And 一首新歌 At Least I Had You、啊、这首歌想要表达是说希望可以陪伴世界各地每一个正在经历艰辛时刻的人们，点燃生命的希望。其实关于 JJ 影响力应该不用太多的语言和介绍了， JJ 的粉丝遍天下。而同样来自于新加坡的 Gentle Bones 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两个人在本土呢都算是创作才子，顶尖的创作才子了。所以这一次他们年末也没有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去发布预告，然后就很惊喜的有了这样一次合作，有了这样的一首在年末推出的新歌，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人一种力量，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好，继续来听歌 Surface Elton John Learn to Fly。 周末好。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and the way it all goes, you can't let them keep you down.If you're lost, if you're broke, if you're stuck on the road, you can turn it all around. 'Cause we gotta trust in love, something that can't be touched, a feeling to lift us up,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high.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Learn to fly. Learn to fly. sometimes it gets difficult when everything's the same. Toss and turn, push and pull, you don't know who to blame. But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in your life. Just keep that head up, don't you worry, it will be alright.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慵懒哈，可以跟着这个旋律 Learn to fly 打打响指。我要把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带给沟里娃，沟里娃说来来来，给二姐看看门头沟山里清水镇的雪花，我是你们在门头沟的线人。他说要让在新闻出来之前看到，已经看到了。我就是想说，是此时此刻吗？20分钟前给我发来的信息显示的是又飘雪了，那这首歌就应该应时应景出现了。这位演唱者他的名字可能不会是响当当那种哈，但是这首歌的名字你一定会很喜欢，就叫雪。 三更夜雨满天，赶来了一场雪，像一群白色

for the world to see, yeah. Reminiscing on your milk and cookies. I'm missing you and me. It's gonna be a lonely Christmas. A lonely broken hearted Christmas. Everybody knows I've been working hard. Your mama begging me to bring over some food. Remember her spinning gravy in my car. It was almost like every holiday. Could never ever outdo the last. And even though it ain't snowing in the desert, girl, it's still the coldest winter. Lonely Christmas 啊，虽然到了冬天，天气是越来越寒冷，但是有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很温情的歌，并且歌里面明确带着 Christmas, Christmas Eve, Christmas Day, 你会觉得也多少感受到了像西方那种空气当中的圣诞气息也会越来越浓。我就想到每到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就会总被我的一个好朋友拉着去喝太妃榛果拿铁。据说有一种交情叫做每年相约一起喝第一杯太妃榛果拿铁。所以在很多新粉的眼中，这不光是喝一杯你喜欢的一种咖啡的饮品，可能更是找到了一种值得反复重温的温暖的心境。所以我期待那位朋友好朋友好闺蜜找我说，哎哎，又该开始一起来喝太妃榛果拿铁了。好，继续来听首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是会很熟悉的旋律，有请费奇尼。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之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Oh,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之离。 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我又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你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看见你就是你，别怀疑。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前面一开始听前头确实没有听出来是陈明那首我要找到你，但你会发现当你遇到一首你很熟悉的歌的时候哈，甭管它是新人演唱的还是重新编曲配器了，你觉得哎，你的注意力已经第一时间被吸引到这首歌上面。所以接下来在这个时段出现的每一首歌都有这样的一种奇效。 回寻误了从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何妨此花瓶从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虚我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赔偿几分苦甜，一念破错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面如针线它清空风边，肌肤你空将一泪垂天，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且让我应付承诺。合上眼才能美梦无边，别让回寻误了从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何妨此花瓶从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虚墨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赔偿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清空峰巅，肌肤你空将一泪垂点，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 从前让我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赔偿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峰巅，几妇女共将一泪垂涎。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却让我应付。 谢谢 CZH， 他说我来请你喝呀，二姐，超大杯的太妃榛果拿铁，低音的。谢谢这么了解我啊，我确实一定要喝低音的才可以。这是来自于朱新东所重新演绎的《如燕》。刚才我说到了这一时段的几首歌有一个共通点，他们是翻唱，而没有提到的几个很重要的元素呢，就是他们都是由非常活力的男孩的嗓音来演绎的，不管是他们年轻的活力的状态，还是用他们治愈温暖的嗓音，总之呢，这些歌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原曲的感受。接下来有请钱正浩，他也是选择了雅雅孟庭苇的一首老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改编不是最深得你心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旋律，因为对你来说，对你的身体和记忆来说，这个旋律已经是植根在身体内心的了哈。所以你觉得，哎，这歌只要一想起来，我就跟着一起来哼唱，跟着一起来哼这样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熟悉的一首老歌，《你曾是少年》，焦麦琪选择演绎了这个版本，曾一段时间在各种小视频当中也是风靡哈。所以有请焦麦琪。 有些时候

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请时尚去结束某一个阶段，难取得记忆想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软，对于你的体贴全然不责怪，反而是默契，有些人分得不愉快才舍得转身离开，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爱，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都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跟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请时尚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淡去的记忆想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时间终究会比爱伤寒，忘记什么都不难，说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幸福远不难，等某天各自出现下个牵绊，关于你很自然会烟消云散，当初都喜欢多纠缠，甚至都想不起来。 哎，我们普通人如果感冒了鼻音很浓重的时候感觉听上去不好听哈，但是对于歌手来说，你看这个恰好的小鼻音 不仅具有标志性，而且很独树一帜，听上去又那么的不一样。言人中不难，他选择翻唱了徐佳莹的一首代表曲目。在2019年的时候，他好像是一夜之间，他的声音、他的歌就跳进了千万人的耳朵里面。他所翻唱的《孤单心事》《胆小鬼》。有可能的夜晚都是让很多人有留下深刻记忆的，所以言人中真的是一夜之间就火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就是被称为974世子的沈以诚，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嗓音啊。我们今天就选择了这一首，当时他翻唱了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插曲《踮起脚尖爱》。 我先穿了冬，恋了风，预备迎接一个梦。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等待。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依然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的存在，我来不及说伤害，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爱，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中祈祷终于起作用，一阵风吹来梦，却又摆在难沟通。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寻存在，我来不及说伤害，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爱，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等你回过头来。 好多听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说很喜欢这一波弟弟们的翻唱啊，感觉嗓音又治愈又温暖又很好听，又唱出了我们熟悉的感觉。好，弟弟们的歌先暂告一个段落。其实接下来出场这位也算弟弟，但是他不是一个人独立现场，他拉着和他一起出演电影的演员伙伴们共同翻唱了近期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并且熟悉的一首歌《漠河舞厅》。我们有请刘昊然、周冬雨、梅婷、袁弘，而且他们很快要出演的这部电影也要上映了哈，《平原上的火焰》。刘爽这首歌一夜之间赚了很多人的眼泪，也非常非常的动听。我们来听他们演绎的《漠河舞厅》。 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 挺想看的啊，期待一下《平原上的火焰》。刘昊然在这部电影当中演了一个刑警叫庄树，说他在追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昔日青梅竹马的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在其中，这个李斐就是周冬雨饰演的，然后自己也许正是案件的亲历者，所以经过他的层层探寻，揭开了八年前的一段往事，所以期待一下这部电影吧。好，接下来这位不能叫弟弟了，哥哥。好，既然已经是完成了那一趴哈，弟弟们的翻唱，我们就不放情人了，来听听李荣浩《纵横四海》。 管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蓝一杯太多挣扎如何，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蓝一杯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只听到你那个大喘气儿，那个顿点啊，接下来是不是一个弟弟，是一个哥哥，他还以为是接下来要姐姐登场呢。好吧，上一个年轻可爱甜美的小姐姐，她也是带来一首翻唱，有请张子宁带来孤单北半球。这里是正在周末直播当中带你出发，2021年是在周末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周末好，我是戴毅。 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你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飘完，少了你的怀抱当暖炉，我还不 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唐松从潜水的这个行列当中冒泡了哈。他说，戴毅早上好，子宁这个翻唱的脑海当中让我瞬间浮现的都是我的女神林依晨当时主演的爱情合约，这首歌也是里面的 OST， 很好听的一首歌。是的，所以有些歌呢，它本身旋律就很动听，又成为经典的影视剧的曲目，再加上演唱的人又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翻唱的感觉，所以听上去就感觉格外的入耳。好，接下来还是一位小姐姐，就是有点眼睛有点小哈，但是演什么像什么，演配角真的很出彩。她就是张瑶，最近她推出了全新的专辑，这首歌收录其中，火星电台的词很有趣，叫小孙子。 收到只剩下骨骼的涂鸦，影子发神经，好在还有一秒钟情话，听清楚再发芽。我又不是情窦初开，你的敷衍让我羞到头皮发麻，带矫情容易不堪，自卑泛滥，音效是大总是装不下吐槽和恐吓，好心情试着堕落开始的不安原罪， 点到现在安家， 没有厄运就不用天使上班，懂得衰老皱纹就是最美的微笑，

三月暖了八方开，转眼又四月，战火已染，血依然，我们也依然谋划着，假装可以安排的未来。等夜莺低唱，丁香开，等渺渺的未来八方开。 来自于扬名立万的片尾曲，由当中的演员张本煜，也就是在电影当中扮演杀手的扮演杀手齐乐山的张本煜来演唱的这一首叫做七八九月。我现在听这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想二刷的冲动了。对，真的是这样。因为这部电影现在呢，在电影院的排期跟门锁、铁道英雄这三部电影吧，算是三足鼎立之势。我看了一下，在周末的每一个场次几乎都是60%的上座率。看来大家都是口口相传哈，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去电影院看一看，它值回一张票价，所以算得上年度黑马惊喜之作。而且让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看过了他所扮演那个齐乐山对于夜莺的这种守护，会格外的受触动，感觉很感动，去推荐你看一下扬名立万。好，这首歌错位时空，我觉得很唏嘘哈。如果他们不是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话，不管这是一份守护还是一份感情，都应该会有个好的结果。 半台观众的电影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是否看过同样风景？想扰乱时差，留在错位时空。没理言，谁来安慰怀疑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是带你出发， 你像颗天使在我心里面，温柔善良动人，我想象的真实存在，我一直这样守护你，在你身边，看着你快乐过每一天，无法控制 missing you， 你总是红着脸的说，为什么总爱看着我，无法控制想着你的一切，听着你扑通的心跳，我只想陪着你大声说 Oh my heart, you are my love， 我们眼里充满着爱，我不会再让你等待， Show me your love， 我们眼前这一份爱，一起上去别等待，我喜欢你，害怕黑夜阴霾，阳光穿透云海，因为我已勇敢的到来，我要温暖的照亮你，牵着你手，陪着你走。 着头的说，为什么这样抱着我，无法控制喜欢你的一切，听着你扑通的心跳，我只想再一次对你说 Open your heart, you are my love, 我们眼里充满着爱，我不会再让你等待，尝试别等待，你不需要再试探什么，缘分早已绑定了你我，我勇敢告白这份心情，去创造恋爱的结果。着你不放开，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扑通扑通，喜欢你，来自罗正哈。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在晚间的时候是说韩国的炸鸡行业龙头教村炸鸡宣布是从明天开始，也就22号起全面的上调炸鸡的价格，每只的销售价格呢从原来的15000韩元上调到了20000韩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08块钱一只鸡。看来以后真的要吃老狼青吃鸡啊，不对，那歌怎么唱来的，以后自己买炸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心痛了哈，所以韩国网友痛失痛哭啊，失去炸鸡自由。这首歌来自于机智的一生生活 I like you。 지금사랑을몰라몰라그래도우리는좋아좋아알수없는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小孩子刚刚教我了哈，也是今天好运气，老狼青石鸡。前两天郑老师给孩子讲绘本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故事，然后大家看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发现这个动画片里边的狐狸是真坏啊，两头窜的，然后呢用老狼请吃鸡这事儿去吓唬大熊，说他要割你的耳朵。 容易尴尬，那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吗？花花总要上不上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是头发，雾霭幕上打压，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站的我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走，我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梦做，爱的越多越没把握，越是有话不直说。像我这种性格，敢下点口，管他够。 上下不下，成不成不成，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都闷没错，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凑合，两个人也不嫌多。夜都深了，心都闷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等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工作，爱的越多越没把握，想过当个骗子说。像我这样性格，敢谈两口管得够。 原曲刘凤瑶那首《感官先生》并没有特别的出圈，也没有在华语乐坛掀起特别大的波澜，但是我觉得在宝藏歌手那档节目里面，金海心和满江的翻唱还是非常非常的惊艳的。感官先生，希望这个现场的版本你会喜欢。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三个小时带你出发的时间，我是戴毅。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在听歌的时候能够让我觉得好像给自己的身体插上了一双翅膀，带我天地任我翱翔。好，感谢收听，也祝你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 最后一首歌交给 Jenny Child，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下次见。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冷风轻轻吹过，悄然进了我一刻，夏天拖开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我又觉更深，奇怪那一片梦境像 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世界